各位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那个昆明的李小姐，这个阿木林呢，又出差了，好羡慕啊！她大概一年，到头啊，至少会有1/3的时间呢，都在外面跑啊。她是个，据我所知道的啊，她是学这个理工的，这个思维啊，是非常的实际的，所以。听他讲话，这个非常的受益啊。像我们学这种这个学法的人呐，脑袋是硬邦邦的，但是实际经验呢又不如人呐。比较起来，学理工的人呐，确确实实啊，比较适合现代的这个人类社会。那么，我也谈谈我的看法好了啊。第一个啊，就是就这个历史的这样子的一个考察啊，这样子的一个观点来说，女性呢获得这个解放啊，其实啊是非常晚期的事情呢。人类到底有多少的这个历史呢？可能啊，这个有人像我们中国人喜欢讲说5000年的历史啊，其实人类史绝对超过20000年以上啊。那么这个人类社会啊，有男有女啊，那在这个亘古的几千年历史当中啊，女性的地位是怎么样？女性的心理是怎么样？这是非常值得探讨的一个有趣话题呀。我的理解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在这一个社会啊的一个进化过程当中，它一定是由简单，然后到这个复杂啊，所以呀，我们必须认识一点，就是简单的社会啊，分工啊一定比较少的，不像现在这分工那么的精细。那么这个分工啊，大概呢，在这个古代的时候呢，这个分工呢，大概就是以劳力啊作为基础啦，所以说有内外之分。这个女性啊，在这个古代社会里面呢，她其实她是非常不适合她生存跟发展的。这主要是因为这个女性呢，上半身的肌肉啊，比男性少了1/3啊，所以她比较没有力气。那么既然比较没有力气的话，就不能够干粗活。偏偏那个时代啊，大部分的工作啊，都是以劳力为这个计算的，所以女性呢，在很长一段时间呢，她在经济上是没有能力的。于是呢，我们发现一点，就是女性呢必须要把她的命运寄托在男性的身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社会啊，能赚钱的是男人呢、啊。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历史的过程有多久呢？我可以这么讲，如果说咱们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文化的话，那么。这主要是因为这个女性呢，上半身的肌肉啊，比男性少了1/3啊，所以她比较没有力气 那么既然比较没有力气的话，就不能够干粗活。偏偏那个时代啊，大部分的工作啊，都是以劳力为这个计算的。所以女性呢，在很长一段时间呢，她在经济上是没有能力的。于是呢，我们发现一点，就是女性呢必须要把她的命运寄托在男性的身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社会啊，能赚钱的是男人呢、啊。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历史的过程有多久呢？我可以这么讲，如果说咱们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文化的话，那么至少4000多年呢、女性都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生存跟发展的，所以女性呢，她 是能做他能做的，他能做的还真是少啊，操持家务啦，这个养儿育女啦，但是这些都没有报酬的工作。但是时代的演进之后，我发现呢、啊，这个时代啊越来越适合啊，不要这个体力啊的人啊，或者是这样子的工作。怎么讲呢？越来越发现呢、啊，那个越需要那个体力活的工作，这种报酬是越低啊。越不需要体力活的，譬如说需要用脑的啊，需要精细的啊，需要细心一点态度的工作，报酬啊反而就高了。于是啊，这就对女性，就是体力天生比较不如男性的人类啊，就越来越适合了。所以说这个社会分工当中有很多了，譬如说现在啊最夯的那个市集业啊，或者是在这个校园里面啊，尤其是高校里面啊，担任这一个教职的工作，那报酬也很高，工作啊也不需要什么体力，动动嘴巴骂骂学生就可以了啊，但是呢报酬很高，也受社会的尊敬。类似像这种工作啊，随着时代的演进是越来越多了，所以这个时候女性的心理啊就发生极大的变化。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就是从啊必须要去依靠男性啊，变成啊他可以自立云生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变。所以这个时候呢，再谈这个过去的三从四德啊，就显得有点啊，跟这个时代的演进呢、啊，不太这个相适应的。哦，我在谈学历的啊，就希望各位啊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啊。我的看法很简单啊，今天因为这篇文章讲说不要嫁给那个苦苦追求你的人啊，那事实上在这文章当中啊，他讲到最后的结论呢，就变成说啊，你最好是要嫁给喜欢你喜欢的人呐、啊，而不是别人喜欢你呢？为什么？这个就是一个女性心理的变化。这个女性呢、啊，从被选择啊，的一个地位转成呢、啊，可以自主，可以去选择的。为什么呢？因为经济上的一个因素，也就是说，必须生存跟发展，而不得不去依靠男人呐、啊，这样子的一个社会形态已经改变了。既然是如此的话啊，那过去啊，在这个古老的家庭里面啊，女子未出嫁之前呢、啊，她的妈妈就要叫她，就要教她说，哎呀，你呀、啊，在这个在家啊，这个要好好的这个相夫教子啊，然后呢，这个办好啊，你作为一个这个女人啊，所应该有的角色啊，其实这个妈妈教导女儿啊，其实没有其他意思，就是只有希望她幸福啊，希望她了解啊这个现实的这个环境啊，然后能够啊做一个正确啊的一个选择啊，就是这样。但是这些的话到现在已经改变了，现在改变的时候变成了、啊、女性啊甚至啊除了不必靠男人，甚至啊比男人在这个现代社会更具有竞争力的。所以说为什么说你要嫁给一个你喜欢的人呢？因为你不必等别人来喜欢你才可以这个因为恃宠啊而骄啊，或者是说因为被喜欢了而得以啊像过去女性一样过一个平坦舒适的日子，不用，你自己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于是呢，你要选择呢自己喜欢的人，因为经济方面的问题啊，或者是社会地位的问题已经大大的转变了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值得啊去思考的一件事情啊。再来就是那个昆明的那个林小姐啊，谈到这个外遇的问题啊。什么叫做外遇？外遇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跟婚姻之外的异性啊 现在其实也变成同性了，因为同性恋的嘛，发生的这一个感情啊，或者是更复杂的事情这样子啊。外遇啊的定义啊，其实呢就是一个法治的社会当中的一个特别的现象了啊。如果啊，如果再没有法治啊，之前的人类社会也就没有什么外遇问题了，因为没有婚姻嘛啊。那婚姻是人类建立的一个文明的制度啊，既然没有婚姻制度，也就无所谓的外遇了啊，就是你跟谁在一起，或者是这个不跟谁在一起，这个社会呀、或者是说，如果说有一个当局，或者是比如说像政府之类的，他没有人干预你啊，啊，那现在啊，这个是一个大家人类都是活在一个有制度，尤其有法治的一个环境之内了啊，那所以有外遇这个问题，可是呢，它发生极大的转变呢。这个转变呢，就在于啊，那个，哎，原来的外遇都是不受允许的，啊，特别啊哈，是在，我们认为说，好像是外国的月亮比较圆的这个欧美社会啊，在基督教、天主教里面呢、通通啊，通通都是不允许外遇的，尤其啊，是这个基督教的天主教啊。哎，这个天主教到一直到今天为止啊，都不允许离婚的。那么，这个社会有转变，转变的结果呢，就是本来哈、因为不受这个社会的允许，所以说哈、有所谓的通奸罪，也就是不允许这个外遇啊。那么，但是呢，在那个欧美的国家啊，几乎你都看不到。有通奸罪的，什么意思叫做罪？哎，罪的意思呢，就是说你违法了。那违法之后呢，由国家来惩罚一个错误的行为啊，这个叫做罪。最简单来讲啊，那么现在欧美国家已经没有这个东西的啊，只剩下中东，尤其是伊斯兰教的国家啊，有这个外遇罪。也就是啊，有这个通奸罪，啊，我们台湾啊还有啊，但是呢，我知道在大陆早就没有通奸罪了啊。那通奸变成是一种道德的一个的事情啊，是不是有违背道德，有违背社会啊一般的这样的一个规范？那当然不是法，所以这个时候呢。国家不能够介入，国家不能去惩罚啊，犯有通奸罪啊，所谓的啊，就是外遇行为的人。但是呢，国家可以立于这个第三方中立的角色啊，来评断呢、这个人民之间呢的一个行为。这也就是说，如果发生的这个外遇的事情的时候呢，这个人民之间呢，这个权利啊、义务啊、责任呢、应该怎么样子来处理？所以这个时候呢，只能存在民法之中，在刑法里面已经对于这个外遇的行为不加干涉了，这是一个极大的转变。这个转变呢，就是基本上就是说，越来越重视这个人权啊，越来越认为啊，爱是一种基本的人权呢。既然是属于人权，你就不能说它是错的，你只能讲说，因为这个事情呢发生的权利、义务啊、责任等等这些事情的时候，大家要能够理性的面对，而承担起啊应负的这个责任而已。什么意思呢？就是啊，在现代的社会当中啊，如果发生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婚外的行为的话，那在于啊应知相关的权利这方面啊，或者权利义务的这个方面呢、谁应该负担多一点， 好，譬如说，一对夫妻啊，他因为这个外遇的事情而不能够再维持婚姻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关于亲权、关于财产权啊等等啊这些的再分配的时候呢，是应该要负更多一点责任啊，但是这不属于啊刑法的范围，这是只能仅属于啊民法的范畴之内。我时而会在那个 YouTube 上面啊看到有所谓的那个抓奸的那个视频呢 啊通常啊都是这个外遇的对照，也就是被外遇的人啊，被外遇啊这个行为所影响的人啊，譬如说先生外遇啊，他的对照啊，他的太太啊，就是受害者啊，所谓的受害者啊，这方面呢、啊、的这个视频，通常这一方啊都非常的气愤呐、啊，而发生的这个侮辱啦、殴打啦、伤害啦等等这些违反刑法的行为。我觉得啊，这些人呢、啊、是值得同情的，但是他们不知道啊，他们这些啊去殴打对方啊，甚至限制这个外遇者或者是跟他的配偶外遇的这个第三方的人啊，种种的侮辱啊、伤害啊，这些行为是已经呢、啊、触犯了刑法。啊，那换言之呢，外遇的本身其实刑法已经不管了，但是因为外遇事件所引起的这个斗殴啦、辱骂的行为啊，这个时候呢，就面对国家刑法的处罚，啊，他们没有这个概念呢、啊。他们如果有这个概念的话，处理的方式又会不一样的。所谓处理的方式会不一样，是他只能收证，啊。他只能去证明说他在未来的这个民事诉讼的官司当中，他会因为啊你有犯错而会失去的这个更多的这个你应有的这个权利啊，这就是一个社会运转的一个机制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啊，通奸罪啊从这个刑法当中啊除去，也就是除罪化，这个是人类史演变当中对于女性而言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事件。所以说我们会看到一个成熟的社会，在欧美啊，所谓的这个婚外情啊，这个外遇的事件啊，很少看到这什么有什么这个这个残暴的对待对方，甚至伤害对方这种事情，因为慢的人们呢已经开始认知，这是一个新价值浮现的，也就是爱是一种权利啊。慢慢的，他们了解到说，文明社会里面啊，要另外一种心态。只是我在大陆上看到的啊，似乎啊，这个还留在原始社会的。或者是这个原始人类啊，这个就是以牙还牙啊，这个报复的心态，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啊。我个人呢、啊、在大陆啊是去过了一些的地方了啊，那也停留过一段的时间了啊。并不是很长，我现在已经有七八年没有到过那个中国大陆了啊，所以说我只能讲讲我过去的印象啊。我过去啊，在这个大陆啊做这个研究，然后应邀啊到一些的大学去做演讲啊，跟那个大陆的高校的学生啊来座谈啊，我个人呢、啊。觉得是就是一个、啊、台湾人的这样子的一个的身份啊，去看待的我所接触的人与事啊，觉得有些地方啊觉得蛮有趣的。譬如说啊，我发现呢、啊、这个我接触的这个大陆的高校的这个女学生们啊，其实我这个人呢、啊、是很easygoing的人啊，很容易啊跟人家啊 这个来这个交谈交流这样子啊，说了之后啊，他们也就愿意告诉我他们的这个想法。他们的想法，我发现了大陆的这个女大学生啊，普遍的给我一种感受，就是他们呢，就是毕业之后啊，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找个人嫁了。所以说，在大学里面呢，交友啊的目的啊，都是以结婚或者是以婚姻呢、啊、作为前提。这个、啊、在台湾啊，甚至呢在香港或者在日本、美国啊，这是比较少见的。我们看到啊，在欧美国家，或者是在相对自由开放的国家啊，这个晚婚的趋势啊也明显的。那换言之呢，男女之间交往啊，并非以婚姻作为前提啊，似乎变成一种共识，只是认识人而已，不见得认识你就是要跟你结婚。那么我在大陆啊，所碰到的大陆的女生呢，她其实明白啊的显露出说，他们是因为想要结婚而以异性交往。后来我在跟更多的这些学生们的长辈的人啊、这个交流的时候，我发现呢啊，女生呢、啊、她就是有这种想法，就是说她大学要毕业之后，那她们第一件事要结婚。像这样子的心态，其实更多来自于她的父母啊。那换言之呢，她的父母也就是告诉他们说，你要去找这个一个对象，而这个对象呢，是你将来，是准备要结婚的对象。我觉得啊，这是一个文化的一个问题啦。我更有兴趣呢，说这是一个自信心的问题啦。啊，父母呢，忧心呢、啊，将来子女啊，是不是能够有一个幸福的人生？所以他们就是关切的自己的子女呢，能不能有很好的一个未来，幸福的一个未来。于是呢，他们很现实的就是考虑到一定要找一个好人家嫁了。其实啊，他们不明白的一点就是说，这个婚姻是一个很大的赌注，可以讲是说人生当中啊，最大的赌注之一啊。那你不知道说跟这个人结婚未来会怎么样啊，所以说啊，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人生冒险啊。而要结婚的时候，通常都是最没有经验的时候结婚了，所以这产生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一定啊要有经验才能做比较正确的选择。偏偏啊，婚姻这种事情啊，都是在没有经验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就决定了啊。所以啊，这个社会慢慢在转变。这个转变的过程当中啊，像我们这种大学的老师来扮演一定的角色啊，那慢慢的教学生说啊，你要啊这个考虑很多的事情，才决定呢、啊、去走入这个婚姻。那、譬如说哈、啊，你自己一定啊要有这一个经济的能力啊。要能够自己啊自力营生啊，能够啊经济独立，要不然的话，你这个将来连要这个买这个一包方便面呢、啊，都必须要跟人家伸手要钱。像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呢，当然是不会有尊严的。另外林小姐啊又提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啊，也是哇、啊，我比较不能够理解的啊。我发现呢、啊，这个现代的人啊，越来啊，这个越不容易老，除非啊，你的这个饮食习惯啊、生活习惯啊是违常的，要不然我们现在看到啊，人啊，这个人类社会是不是有一种啊自我防卫啊的一个机制？于是啊，当人们不想啊， 多生。当人们呢不想啊太早婚的时候呢，这个社会的形态慢慢变成一个成熟，甚至是一个这个老年化的一个社会。于是呢，我们看到了各种的有趣的现象。譬如说啊，你现在讲说啊，你几岁啊，变成意义不是很大。为什么呢？因为啊，在这个比如说在台湾啊，就是我们现在啊，这个我们台湾的那个名人啊，那个林志玲啊，他最近啊，终于决定要结婚了，他40岁以上的啊，让他嫁给一个日本啊的一个同样的啊是一个演员或者是演艺的人士啊。可是啊，他都已经40岁以上了，那他们看起来啊，一点呢都不像大陆的40岁的人。那像这种情况呢，在美国啊，在欧洲啊，我看到也是大概是如此的。你现在很难讲说哈、啊，你是几岁就一定是什么样的容貌。那换言之呢，可能在美国、日本的40岁的女人啊，看起来搞不好比那个在大陆某些地区的30岁的女人看起来还要年轻，还要有活力，所以说哈、啊，我们对于这个年龄的概念，可能怕要有更新的一种认识，那就是说，有的人呢哈、啊，他是很容易老的。有的人是很不容易老的，但不一定跟年龄有绝对的关系。有的人就讲说，哎呀，善于保养的人呢、啊、他那个就是会比较年轻的 啊。可是我的发现啊，当然这是我片面的发现啊，没有去做一个有系统的严谨的这个考察或者是研究，我发现啊，心境才能决定一个人的容貌啊。有的人呢、啊，他这个整天唉声叹气的啊，心境非常的老啊，他甚至啊年纪很轻呢，就已经啊这个老态啊这个尽露啊。但有些人呢，他想法比较年轻啊，他还敢于接受各种的挑战。譬如在穿着啦，在言语啦啊等等方面呢，都显露出啊求新求变啊的趋势。像这样子的人呢，久而久之啊，就是比较不容易老。那反而呢，就是说啊，你只要想到自己年纪呢，就认为说自己应该要老了，这种人比较容易老。所以林小姐谈到的就是说，女性呢到了中年之后呢，她的体态啊发生了变化，那于是呢就不像过去啊那么的这个娇艳，那么的动人啊，所以呢看起来就比较没有竞争力，于是呢她就自己啊就自甘了啊，去二线三线啊，在婚姻感情的这个方面。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啊，跟实际的状况，也就是除了大陆之外的其他的社会啊，并不尽然啊是相符的。在这个地方啊，我也要跟我们的这个群友们啊，交流，就是你不怕老，反而比较不会老；如果你很怕老，可能啊，老得更快。我觉得啊，一个人呢、啊，他能够保持年轻的，跟他的大脑有很大的关系啊。他的大脑是处于一种啊蓬勃运作的状态，这种人比较不会老啊。大脑处于一种啊这个停滞发展的状态，这种人会容易老。关于这个东西啊，我们可以另外再找个时间呢、啊，来谈谈大脑运作的原理啊，这个原理啊，跟那个腺素有很大的关系，跟荷尔蒙有很大的关系啊。好了，我就讲到这里了。我发现呢、啊，一个好的老师啊，一定要准时下课啊，你再有这个的学养啊，那你却 没有注意到人性。譬如说这个下课时间到了，你还有话没有讲完，那不要讲的，就下课了吧，你还一定要讲，哇，这个非讲完不可，学生嘛都听不进去啦，讲也是白讲。所以啊，我们每一次讲话不要讲太久啊，这个我这个兴致不欲的真理了啊。好，谢谢大家。